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唔该 ，B 哥交支麦翻嚟嘅。啊，说时迟，那时快，头先听到把声咩？ 系咩？ 系乜咁宏伟嘅声音？系咪？咁大家好好耐冇见我噶啦，我就嚟唔识做节目。见臭， 我好似耐过你、啊， 你知咩？ 翻嚟两个月都有、啊， 冇两个月，冇两个月，一个月 有啫、啊。我十一月开始做选委选举，跟住就冇。 你之后翻，你之后冇一次冇翻过嚟咩？ 冇。 哦， 其实我呢度，我喺呢度做过三次咋，前后 咩？哦，呢 呢度做节目啊。转咗嚟呢度啊， 都好多啦。 呢度叫咩？大角咀啊， 大角咀啊，系啊。熟鬼唔知你头先仲问我攞地址， 系我仲未识嚟呢度，因为次次都有车坐，好似冇车坐，冇阿 Chris 车，我唔识嚟 嘅啫。啊，系啊，交到两声先。阿 Chris 咧就喺工作中吓，咁佢工作完咧讲到讲唔到把咒啦，咁咧就冇计，即系有时工作嘅嘢咧系好繁重， 控制唔到。 尤其是你哋头先提到嘅工作系更加呕心沥血添。 系呕，作呕， 作呕系，好，又系为咗呢一个几毫啊，嘈乱巴闭，不过就唔好讲边个，唔好讲边度， 系咯，唔好讲。 总之，但系问题就系、是、有啲工作系牵涉到呢一个几毫嘅事，你系要为咗加个几毫去解释，我觉得真系争啲口 心。有得解已经好好啦，唔系的你上庭， 有得解 唔到啊？三毫子试过上庭啊？ 咁边个官闹翻转头系咪咧？ 系啊，咪就系因为太多啦。有一次我唔知道，可能有一排太多，于是个官喺个判词嗰度写到明，唔该你哋下边嗰啲行政嗰啲咧，自己人哋解到你就处理咗佢，你唔好个个嚟都想停，你嘥晒法庭啲时间咯。跟住从此之后咧，就喺下边解得到就解啦。 吓， 即系下边如果接受你咧，就唔使上课咯。 咁但系老实讲，系咪要有个阿掹即系？ 我三毫子你都上过，我听佢哋讲话三毫子都上过 call， 即系哇咁无聊啊！ 三百咧， 三百死得啦，直头 三百死得噶啦， 此段你 嗱系啦，真系嗱真系唔明啦，即系呢度我又唔系详细问，但系老实讲咧，埋数呢家嘢咧三两百真系好闲事， 其实又唔会噶系咪啊？ 我唔知道、啊。 即系你三两百都叫大数噶咯，你计完之后你唔系 double check 又 triple check 嘅咩？ 一啲啲情况啦、 啊，唔好讲呢啲嘢。我而家整紧嗰盘选委嗰盘咧，都头痛。 嗰选委系使几钱啊？ 唔同界别唔同咯。法律界可以去到四十几万噶。 因为有界别大细咧，同界别大细有冇关系啊？ 唔知冇关系，但我哋用咗七千几万。 教育咧，好彩你啦，七千几蚊条数计啲啦。 人哋嗰个咩医护嗰个用咗四千几咋？ 系咩？ 系啊，赢晒三十席嗰啲。 唔系四千几系咪三十个人除翻每 个 portion， 每人四千。 咁呢啲预计好多噶，听讲。 好似五千几啦，跟住仲有一千蚊 deposit 再交。 唔系，好似呢啲话预计数好多噶。 就系、是、难就系、是、难在你样样都要除翻啊！最惨，譬如我个界别咧，我哋有啲系、我哋有两 team 噶嘛，廿一同埋廿一啦，同埋九啊，有时又除九，有时除廿一，有时要除三十。哇！所以真系烦到啦。 怕嘅，你哋啲 我加完之后成串口啊，嗰度。 你哋啲好细心、好心思神密，一定计啱数噶嘛。 唔系啊，嗰啲上计咧， 计唔啱嘅时候就望住你， 上濑咗少少，就系漏咗张 invoice 咁多啫。哇！跟住我几惊佢叫晒嗰啲大资深大律师上去，我真系死俾你睇。 呢真系瞓唔着嘅，我谂。 系啊，我真系最惊，其实鱼多过乜嘢咧，因为实解到冇事嘅。哇！大佬，你叫个资深人哋两万蚊一个钟嗰个同你走去 ICAC 解话，我真系死。 佢戆夸夸坐喺度，啲 assistant 又唔入得翻房啊！ 黑我面啦，一定。不过上次好好啊，上届咧真系争咗张 invoice， 佢净系的我一个人。 系。 就去嗰个咩铜锣湾嘅，上次仲系加咩连山， 加连山道嗰栋嘢咯， 嗰度咧佢熬咗好耐咯。 佢熬你好耐，唔系佢好似 系要解咯， 系 解咯，即系熬咯，唔系咩嘅，即系总之你解咯。 咁我解到补翻 say sorry 咁咯。 咁唔会嘅，你好圆滑嘅，你去到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可能呢嗰时 miss 咗。 唔系，咁真系真系漏咗张 invoice， 就系咁多啦。咁都系漏嘅，咁系衰嘅，贵一万，有时仲要俾钱人做噶嗰次。 唔系俾钱人做张 invoice 啫嘛。 唔系啊，成沓咧系， 哦，条数 即系条数俾人计咯。我谂住喂，大佬你咁 pro 嘅，冇理由真系留咗。 喂，啲好兴啦，好兴啦！2012嗰时已经开始系有个 agent 系负责晒呢啲数，一条数去计晒啦，俾个钱人哋。 系啊系啊， 而家系唔会计错数噶啦。而家好少自己一个人走去选呢啲选物咧，跟住自己计错条数俾人滴上我咧，真 系 好鬼辛苦。 你而家仲头痕 deadline 啊？我未交啊。 今日几号啊？九号。嗯， 仲有几日？仲好笑啊！有啲咧，因为咧，其实最难就系选委， 吓， 因为佢哋真系唔系，即系佢哋真系冇心选嘅，即系冇心意思就系，譬如我哋选区议会，你选立法会嗰啲，你系明白嗰个游戏系点玩噶嘛？即系 take it 好 serious 噶嘛？ 系， 但系啲选委真系正一业余嘅啫，佢净系选呢嘢嘅啫。跟住又唔攞單啦、啊。 即系你六十个、三十个嗰啲， 系啦，即系我啲冇事，我听隔篱嗰啲咧。跟住嗰个又漏报啦，成个佢可以成个 event 唔报嘅，因为佢唔知道要报。 但系我如果呢啲唔报咧，系究竟佢知道咗定还是点嘅咧？因为你同系呢啲算选举广告嘅嘢喺佢度 record 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见到有 work， 直头冇报啊，所以冇 record 啦。但系有而家攞佢有张单啊， 咁佢对家督佢嘅啫， 都唔系佢系输嗰啲嚟嘅。跟住就发觉死啦！我 有张单，又唔知插喺边度。 我又有出个镜，即系可能系一个即系一个活动咁啦。 吓， 咁死啦！点报啊？我之前又冇报过，咁我有一张单又即系。 即系连选举广告嗰嘢都冇。 冇啦，咁所以全部都要做嗰啲 decoration， 就系因为惨就惨在你执呢执死嗰即系嗰啲人咯。而家 嗱，咁奉劝各位，即系你冇心嘅话，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嘢。 唔系你冇心，你请人 系会搞死人嘅呢啲。 你真系请个真系选举有经验嘅选举代理人做。不过我希望冇啦，下次。 啊、例如我呢、這个 仲有下届，仲、啊、有呢啲咁嘅选举啊？ 你几岁下届？ 喂，仲有呢啲选委？ 哇！你当我讲笑啊？下届冇先期啦，系嘛？你今届选得咁开心300+，下届目标要600+。 咁啊，真系几开心嘅咁先算啦。 唔系、哦，即系呢期系有人好俾心机攻击个300+，就系话呢300+究竟想做王者咧？是非常之冇自知之明喎。 而家我哋而家讲啦，系嘛？ 慢慢啦，慢慢啦，慢慢好紧要嘅呢样嘢。 我只系一盘散沙。 因为我最怕而家开始讲咧，你系一路要讲，因为嗱，老实就太多嘢讲 啦。呢啲唔讲住啦， 今日故宫嗰单就唔系故宫嗰单嘢，系中环站嗰单嘢，已经系非常之搞笑。 支联会，我支联会劲、啊。 我觉得任何嘢落到呢个政府身上咧，佢系有能力去变到一件国际嘅丑闻嘅，即系嗰度只系一个广告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然你呢件事 唔系广告啊，展览嚟嘅， 系咪啊？ 佢话系 展览嗰啲相， 地铁嗰个展览。 屌你系要白色底， 唔系广告嚟嘅。 成件事啊，整个天安门广场咁，于是啲信众就冚唪唥整个民主女神啫。 冇回过，冇回乡证嗰啲特别啦。 系唔系你冇咁讲啊？佢冚唪唥申请到，你唔申请咁解啫。 吓， 冚唪唥去嗰度又拉华牙，又成日话，哎，爸爸妈妈，我肚饿，但系我吃不下。 我黄丹真系咪流噶？ 我真系未证实过，我想再问问阿土。 啲光好得、啊， 但系老老实实，我又觉得知记同埋黄丹呢剂咧抽水抽得好好 嘅， 其实 系啊系啊，知记我觉得估唔到佢哋都会落去嗰度玩， 即系啊，听晚仲要民主歌声献中华，我唔知听晚点样收货。 我想问啦，又系支联会噶？ 系啊，要 overwhelm 佢咯，要 吓点啊？落去唱歌啊？ 我唔知啊，听晚啊嘛，你有冇信心来睇下？你有冇 吓？冇啊！有乜梅艳芳突然间有个 请佢上嚟？ 唔系 要嗰啲系咯，嗰啲要抌铜上嚟噶，嗰啲要 咩？嗰时家驹都有个 有 个荧幕咁咧， 叫何韵诗抌铜抌佢上嚟， 系咯，抌自己扮都得啦。 系咯，再唔系自由， 唔系叫江欣燕扮都得噶，嗰啲都几似。唔系播佢嘅歌声咪得咯。 但系即系老实讲啦，评我唔知系有乜好评，因为事实上就系话件事已经摆咗喺度啦。你见到呢个政府有几礼横折曲，有几唔跟正嘅做嘢，即系呢啲事系已经唔使讲嘅，大家已经系有眼睇啊嘛。即系唯一一样要讲嘅咧就系、是。 你睇到呢件事好明显就係林郑嘅选举工程嚟嘅。不过啲咁精彩嘅选举工程我就压后啲讲，因为嗱，除咗故宫单嘢仲有咩讲呢，阿毛哥应该选唔选，好多人发表意见啦。虽则啊，我真係觉得有好多嘢呢其实係唔需要大家一人加把口嘅。明咁，於是就係、是、即係我盡量唔想啲嘢就係發酵，咁即係老實講，你打冇歌有乜意思呢，係咪你覺得佢應該選就好，唔應該選。當然佢有一堆理念，又或者佢今朝上咗港台商台做咗個訪問。 喂，阿老人家呢佢 send text 俾我。 佢聽 緊喎。佢聽緊喎。佢话嗰幅其实唔係天安门广场啊。 我知啊，我知啊。 北京故宫某一处。 係。 嚴格嚟講，大家抽錯咗水喎。 唔係你係最衰嗰樣嘢就做到嗰個 banner 你係背景係白色 㗎。天安門廣場有毛澤東張相㗎嘛。 啱啊，就係話你成嗱如果你個背景用清明上河圖咁，你唔會有人抽啲水㗎。唔似㗎嘛件事。但你突然間背景就整白色，跟住又頂啲晴台樓閣喺度，整啲故宮喺度，你覺得嗰度係天安門都撲街嘛。 嗰個真係唔係天安門咩？ 唔係，嗰個真係唔係天安門，我原本知嘅。但係問題就係你整到佢好似天安門嘛。 好似北京啦，係。 係啦。咁又咁空旷，你四周围有白色，你望望六四天安门嗰阵时候系乜嘢？咪就是、一个空旷嘅广场，咪四周围白色咯。你加埋啲人喺度行去，就系十足一个天安门广场。 我识嘢啦， 系嘛？ 多谢老人家啊，搵你食饭。 咁系啦，系嘛？咁但系冇计，我哋改咗，我哋改佢改咗唔系啦，放礼拜一，如果唔系咧，有时 改节目就佢咯， 都得噶，都得噶。 你放礼拜五系噶，就翻嚟啊。 嗱，咁除咗呢一单之外。喂，咁阿毛哥嗰單嘢係咪一人加把口都好啦？今朝佢同阿梁家杰俾人訪問嘅時候呢，其實佢講咗兩個理據出嚟嘅。問題就嗰兩個理據牽涉到呢一個極競特首競選嘅一個原則，個原則就係 ABC。咁 ABC 又係長賴曬講到好尾嘅。咁呢，所以呢啲嘢呢我哋擺落第二世三者。咁呢第一節仲有少少時間呢，我哋講下我大把嘅見聞先。因為呢我好 大把嘅見聞。 大版啊！其实我今日咧，其实本来系有手信，但我唔记得拎，唔紧要。下礼拜 Benny 泰，下礼拜 Benny 泰。 我未揾过 啊， 未揾过。 你咪讲翻咗咩？ 唔系我问你好冇啫嘛。 梗系好啦，你当佢有先。系啦系啦，咁大阪系一个好玩嘅地方嚟嘅，因为点解呢，大阪咧地理位置上咧就位处咧呢个神户啦、奈良啦同埋京都嘅中心，喺关西地区。基本上你去咗大阪咧，你如果预时间唔够嘅话咧，你好难去晒呢三笪地方，因为基本上你唔会直接搭飞机去神户嘅。 即系边啫？大阪 关西咯，东京落日本嘅。 即系南边噶。 日本嘅西南系啦，日本嘅西南。佢系一个岛，日本嘅西南 ，OK。 日本嘅边个岛嘅西南？ 本州嘅西南， 吓、 咁由于佢咧，基本上都非常之交通发达嘅，有啲子弹火车啦，系咪？咁同埋就系话佢 JR 同埋地铁咧，都真系去到好远嘅地方嘅。咁于是咧。离机场又近，最主要呢一样嘢。因为如果你去东京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记得，无论你喺边一个机场落机都好啦，你都要搭差唔多搭成个钟头火车咧，系去到新宿啊嗰啲咁嘅旺区嘅。咁但大阪咧原来唔系，大阪咧你平均即系我住嗰度咧喺深斋桥附近直头。咁我喺大阪喺关西国际机场落咗飞机咧，基本上搭七个字嘅 express 咧就会去到深斋桥啦，非常之快。咁你距離咁近咧，就有度好。你變咗咧，你就直情走嗰日咧，上晝咧，你都可以安排你嘅活動。咁你可以預到啲時間咧，都比較 tight， 你先去到機場。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非常之好嘅。咁大阪令我最深印象係咩咧？啲女，你冇聽錯。因為咧，我記得咧，我係 同你老婆去。 咁先捉蟲屌你！即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同 Anthony 做节目呢，佢又係讲大阪嘅，讲嚟做咗老炒花生定唔知乜嘢。咁佢呢就係讲咗，喂，如果你要去新宿歌舞伎町呢，嗰啲係唔划算，因为点解呢，去新宿歌舞伎町，就算你搵到啲女女同你一齐唱歌跳舞啊，买个街钟都好呢，嗰啲冚唪唥都係大陆人嚟嘅。大阪嗰啲係 local 嚟嘅。我话俾你听，真係有个选友，佢 suggest 我一笪地方。叫咩唔知咩大阪新地定唔知乜嘢？ 大阪波兰街 系 exactly 咁，但系你知道人哋嗰啲波兰街好 organize 噶嘛，即系唔系一间凹凸凸嗰啲嘢嚟噶，即系一个娱乐场所，但系咧都颇贵。 点 organize？ 有铺面，有人 serve， 衣着光鲜，衣着整齐， 咁就 唔系 去 到去 碌 卡，唔系 no， 最紧要去碌卡，即系你冇，最紧要你系冇 cash 都可以去啊！你知道去旅行呢家嘢啲 cash 嘅俾晒老婆啊嘛，最紧要你系可以碌卡，你系冇 cash 都可以去到啲地方。不过咧，今次我冇去到，亦都冇乜机会去吓，你唔使捉住我呢一样嘢咧。科学条片俾老婆睇。 何来欣赏到啲女女咧？周街都系啊， 系。 咩咁特别？ 咩叫周街？因为我啱啱搭正咗系新年嘅时候去咧，我唔知系新年嘅关系，定系还是系大把女仔出街咧系普遍化妆嘅。你真系好似觉得哇呢、這个似 AKB 四八，哇嗰、那个似新垣结衣，哇嗰、那个似森田恭子。你觉得咧系八九成人个个都化妆嘅，无论佢系靓一唔靓，佢都一定化行妆出嚟嘅，仲要系化咗都系冇化咁嘅。你见到化行妆系，你会觉得哇，好似执到 一轻嘅 nude 嗰啲， 系啦，冇毛孔啊，啲颜色完全均匀啊，块面冚唪唥对称晒，啲眉又唔会画到边粗边幼啊，好靓真系化妆。 其实我怀疑咧，大阪 local 系飞晒去第二度旅行，呢一批系咪韩国妹嚟噶？ 嗱，旅客嘅问题咧， 我觉得日本人唔会咁。 即系我见到十个即系你喺深圳桥见到十个人咧，就五个 local， 五个旅客。咁嗰五个旅客里边咧，就只系有大概系一两个香港人嘅啫。其实好多台湾人，即系当然有人话就喂，嗰啲唔系一定系黄嚟嘅，你信我啦。即系台湾人同大陆人嘅国歌，即系个国语咧系听得出嘅。我觉得嗰啲系台湾人，但唔系代表冇大陆人啊。香港人都好多， 系香港人多啦。 但系实际上点解咁多人会去大阪玩咧？我系即系香港人嘅角度，我明白嘅，就系头先我啲原因啦。即系你可能去埋奈良，去奈良做咩咧？咁啊，梗系去奈良公园喂鹿啦。咁其实我老婆咧就非常之憎小动物嘅，所以有毛四只脚会喐嘅咧，佢都会 憎。我每只向天嘅都惊 嘅。系啦，就系呢啲咁嘅人啦，即系几咁可耻啊！呢啲人，我系明白啲入 lift 见到狗咧，呢啲人都哎呀咁样嘅，你 系 咪 啊？ 系啦。 我直头去人哋屋企咧，譬如去蔡琪屋企咧，只狗咧，佢唔即系嗱， 佢已经好乖，嗰只已经好乖。 即系知道我去猫啊狗咧，就会锁喺房嘅，或者锁喺厕所。 人哋 friend 嚟嘅上床瞓嘅锁，佢喺房。 系啦，咁我真系好惊，你知唔知佢 high high 我啊咁样嗰啲咯？ 佢唔系嚟搞你噶嗰只。 跟住阿蔡琪嗰啲系哇，就同喺度喐嚟喐去咧，我就成摊发，我直头只脚要动起啦。 嗰度系佢地头嚟嘅，唔系你地头，你搞清楚。 因为我都我细个俾啲。动物追过，所以就惊咗啦。 Well， 考丰年嘅钱，OK， 明白。咁 你老婆点解会惊？ 同你一样，细个又系细个俾啲狗吓过， 吓过就从此好。 佢就考虑咗好耐，究竟去到大阪去唔去奈良？因为奈良个公园系非常之多鹿嘅。咁咩叫多鹿呢？你基本上行入去系每一个地方，你一望过嗰边，鹿。鹿，呢边有七隻，嗰边得一隻，咁佢鹿完全唔惊人㗎喎。你行到埋去呢，咁佢有啲小贩嘅摊档啦，咁你就可以买啲饼干，咁啲饼干我预计呢都係其实系啲俾人食嘅，但係过期，於是你攞嚟喂鹿啦。咁好平嘅啫，八蚊一隻。咁你基本上攞就饼干呢啲鹿就会潜埋嚟㗎啦。食饼干㗎人哋。食和果子嗰啲噶，咁你因为我应该系二号 嗰边系鹿嚟噶，小鹿斑比嗰啲啊， 系即系有啲斑点，但系而家冬天咧，你就见唔到佢系短毛嗰啲颜色 嘅人， 有只鹿喺前面行过， 行过啊嘛，系 咁咧，嗰日咧我就一月二号嗰日去嘅，咁基本上落嚟就公人好多人，咩叫多人咧？你预计好似行年宵嘅环境。当然啦，不嬲都系，但你会预计咧，就系好似行年宵咁，啲人系潮水式行，咁当然就未至于话 好玩噶， 唔系年卅晚嗰种年宵咯，系年廿五六嗰种年宵咯，即系多人，但系你会见得有空间嘅， 即系维园追 Pokemon 嗰啲咁系嘛？ 系啦，咁咧，咁成件事咧，其实你去开心嘅。因为第一嗰、那个地方有气氛先啦，第二就话你好易见到鹿嘅，咁、那个公园基本上就有啲行人道咧就石屎噶啦，咁另外佢入边围住嗰啲草啊，又或者系树啊泥地咁咧，嗰啲地方基本上人你任意行入去嘅，就冇人叫你嘅，咁你行到入去嘅时候，你就好容易揾到啲鹿影相啊喂佢啊，咁于是变咗咧，好多人去完奈良公园咧，啲鹿咧就冚唪唥上 Facebook 啦，咁当然呢啲系啲港女嘅情意结啦，咁但系自从咗呢次咧。我老婆系起码够胆行埋只鹿身边而卖，因为佢为咗幅相呃 like 啊！你话你 但系佢俾唔俾佢舐手喂饼先？ 喂，你估人哋傻啊？只鹿唔会舐你嘅，但系问题佢见到你有饼咧，佢会 煮动埋嚟等食。咁你摆出去，即係你摆块饼喺嘅鹿嘅颈前面呢个伸手咬你。係啦。咁但係呢啲鹿呢我发觉系真系非常之有人性嘅。佢会知道你咩人俾饼佢食而佢会恰你嘅。即係佢会知道你呢个人信心唔多呢佢会成日夹个头埋你喂俾我食俾我食。因为你一埋到去可能有两三只鹿啦嘛。咁你如果系做 more aggressive 嗰隻 beta 咧，系啊，咁佢就系咁埋墙咧，你于是成包饼咧，你惊咧就跌低啊，或者系冚烂派晒俾佢食，其他鹿又冇得食嘅，咁系只只唔同嘅性格，即系我喂过五六只到啦，系只只唔同性格噶，即系有啲就可能系同你 friendly 啲， 同人一样， 系啦，你摸佢都会俾你摸，有啲就唔俾你摸，有啲就系凶啲嘅埋嚟吓你嘅，有啲就佢排挤其他鹿就抢晒你啲饼， 有冇角噶嗰啲？ 冇，应该批晒。 有角好惊。 一啲啲有嘅，应该系俾人批晒。我见到有两只系坐喺度系俾人批咗嘅。咁因为安全问题啦。 但小鹿斑比冇角噶嘛？ 嗰只 B B 嚟啊嘛。 哦，系。 嗰啲系公鹿，即系大只啲嗰啲有角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屋企有小朋友，即系 Chris 咁咧，系非常之值得去嘅。因为你第一可以亲亲大自然啦，第二就我预计佢如果唔系系新年假期嘅关系咧。是非常之即佢係行得到唔係人多嘅。同埋最主要就係话佢唔係一个好似香港景点咁即係譬如香港你去到动植物公园呢你係会有一班人围埋去唯一一个睇到星星又或者睇到啲乜嘢睇到雀嘅一个位置。你係要轮埋去嘅。人哋都唔使嘅。人哋成个公园可能係围远咁大呢。你係每一笪地方你係坐低你就会见到你想见嘅嘢㗎喎。即係我觉得嗰一样嘢呢就係比香港呢系真系好好多。你如果有小朋友带去咧，系完全唔襟事嘅一件事。同埋咧，个公园离开奈良 JR 个火车站咧，行路系大概半个钟嘅啫。你唔好以为好多，大概乜嘢咧？我谂系太子行油麻地咁上紧啦。 OK OK。 你行落去好似好耐，但系问题你 沿途有嘢睇啊嘛， 系啦，系沿途咧有啲卖souvenir 嘅地方，又或者有啲 cafe 卖饼干啊，系嘛？ 卖饼干公园入边，咁你可能见到有啲餐厅，咁同埋你会经过个 鹿肉食。Sorry， 系啦，即系我老婆就 post 咗张相，咁就喂紧鹿嘅。咁呢佢有个 friend 呢就问佢哎啲鹿好得意啊咁第二个回应啦。係啊佢问你今晚系咪去食全鹿宴去食沙司米啊屌你老尾你为你应唔应佢好啊你上一个 post 话你哎好得意啊啲鹿呢头喂完了斑比。 咁你 人嚟啊 係啊精神分裂。 你下一个 post 你就话哎不如今晚呢沙司米啊定系沙布好呢即是你系讲唔明嗰啲人㗎嗰啲人文字未开呢佢都半隻向天呢佢就想食 Q 咗佢。喂有时做人唔应该咁样。 半隻向天佢有毛先食啊唔系喎龟都食㗎喎。 曱甴都有人食。咁、你唔系咁样做人㗎嘛咁於是呢即永远有呢啲人但原谅佢呢啲人系但你我好明显呢即如果Donna去到嗰度呢我谂你喂两隻又 OK 啦。 喂三隻就唔 OK 啦。 唔系即我意思就系你有咗个initial experience 之后呢你就会 keep 住可以同啲女即唔系同啲女同啲鹿。 唔系其实我去澳洲都系即 同啲女好似你关住啲女。 好快啊女女。唔其实我去嘅好多书都系咁㗎啦新加坡啦澳洲啦嗰啲都系㗎。你咪自己攞埋自己位。 你唔会同啊我唔知啊我未去过我好似去过新加坡动物园我唔记得咗个经验。 都系咁㗎嗰啲。 但系会有个专人喺度睇住你㗎嘛。 系啊。 系啊但嗰度系冇㗎喎。 啊唔系㗎嗰啲喂嗰啲咩呢我唔记得咗。 尤加利叶。 系咯系咯，佢嗰啲 kangaroo 即系有即系好太多啦，可能。 但会唔会有只袋鼠企喺你隔篱咧？ 会咪成对咯，系咯。 咁好啲吓，咁如果我有 成对咯，系咪？ 咁如果去到澳洲咧，我亦都会参观啫吓。我觉得呢样嘢非常之好。但 你咪系买咯，买嗰啲唔知咩去喂。 尤加利叶系嘛，又系。 啦，唔知咩叶嗰啲咯。 但 系唔系个 kangaroo 唔系食。 其实我食你食嘅嘢咯， 系咯。 但系你想象下，啊系啦，似啦，嗰度又似马骝山，但系马骝山嗰度唔好咧， 抢你个马骝山， 非常常之就粗鲁。佢见到你个红色袋咧，佢系 心袋咯，就抢， 走埋嚟抢你，走埋嚟搞你。佢系主动嘅，但系鹿唔系，鹿系好乖嘅，即系佢企喺你面前，你俾佢食咁样嗰种咯。佢唔会专登去撞你啊，成。即系所以我觉得咧，一家大细去非常之好，系啦。但大阪有个非常之有个非常之好嘅 experience 就系咧，无论你去到几咁大间酒店嘅一个西餐厅或者日本餐厅食嘢咧，佢都唔会打劫你噶。 咩叫打劫你啊？ 嗱，例如咧，点讲咧？ 好多地方都唔会打劫你噶啦，而家系嘛？ 香格里拉有间好好嘅 系咪香格里拉？有一间好好嘅日本西餐厅。咁嗰间西餐厅唔系出名食沙司米嘅，系食天妇罗嘅。 蛋白 天妇罗。但系咩叫天妇罗呢？即系可能几十蚊一件瓜。咩叫一件瓜呢？薯片大小嗰啲啊！即系你要知道一个男人去食得饱嗰堆嘢呢，你系翻咗过千蚊落楼。即系如果你食啲衰沙锥，沙锥其实好好食，因为好细条鱼，有啲好细嘅白鱼，但系佢佢天妇罗咗，因为 逐条同你计 ，exactly， 你 即系白饭鱼嚟嘅啫 ，exactly 大少少，大少少，咁你如果系去到intercontinental 嘅话咧，你去翻扒房咧，你又系会即系。你又会觉得只背脊凉一凉嘅，你睇一睇佢咩料，系呢块西冷扒，呢块西冷扒非常之好， 100万， 唔系你去得 intercontinental 嗰啲，你预千松蚊个头咯，但你去到几靓间日本餐厅咧，我去过咁多间吓，全部都有啲好 low end 嘅 option， 即系讲紧几多钱咧，四五千 yen 啦，四五千咩件二三百蚊，但你一个 set 度。一个 set 度食得饱嘅，咁呢一样嘢其实可以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嘅。日本因为唔使挨昂贵租金咧，其实系啲食店啊，或者老铺啊，好小本经营，佢都可以维持得到。于是每一个人去到日本咧，你系有个真正嘅选择，导致到咧你系唔需要 limited 喺嗰个地方，净系得几间大嘅连锁店，你一定要入到去。咁于是咧，就算嗰啲小店都好，你系光顾啲小店，你系唔会错，你系唔会去到一间小店系谋人子，又贵又唔好食，唔会嘅，因为真系又贵又唔好食嗰啲会淘汰咗。因为阿 Donna 整好多嘢都好食啊，上次网聚嘅时候，你整青口都好食啊，佢可以开一间嘢嘅，佢都唔会执笠嘅。你谂下嗰间嘢系咪真系有得拣啊？咁。我哋食佢啦，系嘛？问题咩叫冇得拣？ 我啲直头啊， no, 我由杂志都会登啊， no, 我整嗰啲 阿 B 整嗰啲羊架就衰啦。 我唔想整啦，你咁讲啊？又俾人 阿 B 唔惊，阿 B 唔惊，阿 B 唔惊。嗱，咁就叫有选择啦。即系话阿 B 同阿 Donna 一齐开间餐厅，冇人去食羊扒，食阿 Donna 嗰啲。 我都系你教嘅啫嘛，餐口。 嘿。冇人记得㗎啦呢啲嘢唔紧要啦係咪 但啲人话我食得好食过你嗰碟。 係嗰个叫刘家雄㗎嘛。嗱呢一样嘢呢令到呢阿 Donna 得以生存。但係真係揸住杯酒去到发酒癫喺度乱咁搞嘢嗰啲边个呢嗰个执笠㗎啦係咪咁但係呢最后一句嘅老老实实大阪系一个值得你有时间你有少少 budget 可以去嘅地方。即係 budget 嘅意思我諗。 点乜到咩风嗰啲呀88,888 一个团 ，no， 二十人爆晒。 我谂你系平平地连埋酒店，即系唔好计酒店机票啦，因为 seasonal 啦。但系你揸住可能200蚊一日、100蚊一日，你会食得好开心。唔计搭车，港纸要讲紧200蚊。 你用咗 几 多钱啦？你去咗几日啦？ 我去咗5日啦。 用咗几多钱啦？ 我唔好讲啊，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